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想自家原因看转身是单站立 Oh God 天上标记 MVP 是谁叫你 Eyes on me。 我们一出生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都有 crazy 都有 crazy，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Baby 别再挣扎了，陷入温柔的泥潭，想逃离变得很难， 永远伸手能解决防备，不管多沉沦都来个心情 Never get down。 We wanna bad bad body in the house， 是个 bad bad body on the floor， 还没帮忙自由心，闪电把剑伸出地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oh oh oh，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oh oh oh， mad daddy， Oh oh oh oh oh， mad daddy，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房间没旋转就像一场预知死方向，完美的 bad bad， 灯光太昏暗出现幻想，时间鞋穿上 3 2 1 要把你们包围，赋予我们的光辉就能突出重围。 Joey， 像都市目光 ，All day， 如果将我封闭，空间锋利 ，Bad daddy for real。 Say what？ We wanna bad bad daddy in the house， 这是个 bad bad daddy on the floor。 你说你爱我。